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廖伟棠大家都记得啦，我哋请咗黄小妮老师上嚟同我哋分享佢嘅诗作啦。咁啊，今集继续。 系啊，我哋倾得好开心啊，因为可能有一个原因咧，系因为黄老师咧完全听得明广东话，咁咧同埋佢写嘅嘢咧又同有啲真系同我哋好南方嘅嘢有关。咁我尤其记得上一集咧，我哋有讲一首关于鸡蛋花嘅诗啦。咁今集咧，我哋继续讲一啲南方嘅花。咁第一首咧叫做《自大港霸的木棉花》。咁木棉花我哋大家都有喺香港，其实好经常见啦。依家又系盛开嘅季节，但系呢入边咧有一啲嘢咧，我谂我喺香港都体会过嘅，唔知你有冇体会过？我哋听下黄老师同我哋读一读。 好的，我来先说一下大广坝这个地方，它是海南岛的一个中部很落后、几乎没有人烟地方的一个水库，是一个坝，蓝水库的坝。我恰恰在那里是一个傍晚到的，那个夜里出来的时候，忽然看到天上很清晰的银河，感到很吃惊，因为很多年没有见过了，所以然后写的这首诗，正好是正月里边海南岛要热一点，所以木棉正开着，开的那个残忍的开着，大片大片的红，而且就在田地里。那我先来读这首诗。至大广坝的木棉花，我在现场，树在落花，泥土出血，红上加红，木棉笔直，扮演受枪伤的英雄，越流血站得越直。遍地的禾苗在起火，水牛拉犁折磨田里的红泥，一坨花刚落，英雄的头扑一声落了地。我在现场。 啱啱听过咧，就系黄小妮老师朗读嘅《自大广坝的木棉花》。咁啊，大广坝就喺海南嘅水库。 咁我哋咧，我哋嘅听众可能真系冇乜机会去到海南嘅大广坝，但系我建议大家去一个现场体验一下黄老师写嘅嘢，就系咧广华医院。广华医院出边好多木棉花。是旺角的廣華醫院，咁咧去到嗰度咧，尤其過多可能再過多幾個禮拜咧，落花嘅時候，地下木棉花俾啲行人咧就踩成咗呢種紅泥， 紅泥 啊，踩成咗呢種血啊，即係其實好頭先黃老師用咗殘忍呢個詞形容係好恰當嘅，再加上木棉花又有別名叫英雄花啦，咁其實呢首詩咧令我諗起黃老師咧一本新書，就係叫《1966》。嗰本书，唔知点解我觉得有啲关系啊。当然啦，我嗰个时代嘅凛冽啦，凛冽啊，那个时代嘅凛冽，咁可能真係喺一啲貌似同时代同人嘅斗争无关系嘅嘢入面都可以呈现到出嚟。 是的，是的，可能这里边用到了英雄这样的词，应该是和这些背景有关系的。 但係呢，呢首诗呢最最特别之处呢，我想不是每一个诗人会写的一句话就是我在现场这句话。咁其实黄老师很多诗呢都有那种很冷静的突然间的反省在里面的。咁呢个我在现场呢其实提出很多问题的。咁英雄受难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不是英雄，咁你在现场，你唔通你就是可以旁观，但是你可以做啲咩呢？但是当然啦，诗人不会讲我哋听我哋应该做乜嘢，诗人只系提出一个问题，或者呈现出呢个场景，咁我哋大家就会谂，如果我在现场，我会点样谂呢样嘢？ 这首诗在写的时候，有一段“噗”的一声，其实直接来源于那个北欧的电影《黑暗中的舞者》，记得吧？那个人最后那个移民，最后被上了绞刑架的那个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 写的时候我没觉得他们是英雄，他们是那些无辜而无力的、甚至被冤枉的这些孤魂的感觉都有、所以那扑了一声直接的对我的感受是来自于这个黑暗中的舞者。 黑暗时代啦，头先我哋讲到1966年啦，其实点样定义一个黑暗时代，就是佢可能会将一个普通人逼成一个英雄，佢系被逼成为英雄嘅。呢一批黄小妮老师嘅诗咧，真系好有趣，佢好多涉及一啲自然意象，木棉花啦、鸡蛋花啦，跟住咧仲有系黄鼠狼。咁呢个入边咧有啲好有意思嘅嘢嘅，即系黄鼠狼呢个意象咧，我谂熟悉外国诗歌嘅人咧就会知道咧，呢个系一个女性诗歌好重要嘅意象，系嚟自咧美国诗人咧罗伯特洛啊。罗伯特洛尔，佢有一首诗叫《黄鼠狼的时刻》，系写比肖普的，就是美国诗人比肖普。呢个喺女性主义诗歌入边咧，系好有趣。黄鼠狼咧被比喻成一个咧系母亲。一个女性咁、样嘅，咁当然啦，黄老师未必有联想到呢、个，但系我又觉得好奇怪呢度入边嘅黄鼠狼咧，黄老师去写佢嘅时候，好似好感同身受，因为我哋会当黄鼠狼系一个害虫，一个一个带来破坏嘅动物，但系你写得好似好感同身受嘅呢种感觉，我哋先听听呢首诗啊。 致黄鼠狼呢，也是写在去年十月的安徽皖南。但是在北方的传统的习俗里边，黄鼠狼是一个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有一些未知性的一种动物吧，或者它会提示一些什么东西的感受。所以，当然这首诗并不是明确说这个东西。我来读一下哈，致黄昏的黄鼠狼，瓦片响得很近。像颈椎骨响，夜晚缓慢地围捕过来，一个也不放过。而林间忽然荡过金毛，那一闪在我眼前就是飞啊。预言莺燕的季节，稻田立起夜间的黄刺，就在太阳只剩下半个的那刹那间，呼啸的黄鼠狼穿屋而过，跟着一枚铜箭，疼啊，四下里终于死一样的黑。 啱啱听过就是黄小妮老师朗读的《致黄昏的黄鼠狼》。 是啦，黄鼠狼已经很神秘，还要在黄昏这个日与夜的交界之处出现。其实这首诗里面很多词语令我想起呢，是提示一个武侠小说的场景。我觉得因为很多东西是你会觉得啲武侠上雅啦飞檐走壁啦 刺 啦、刺啦箭啦。这个黄鼠狼好像一个侠士咁样， 穿屋而过 啦，即系一个人对抗紧呢个一个都不放过嘅夜晚嗰种感受。黄老师咧，佢其实佢又写过好多小说嘅。其实我反而咧，我最印象最深咧系佢一本旧嘅传记体小说，系写萧红嘅《人鸟低飞》叫做吓。咁嗰本咧，可能系黄老师算唔算系少作啊？都系比较年轻嘅时候写嘅。 那本书写在20年前， 系咯系咯，都系啊。咁嗰本书入边嘅萧红咧，我又有时候又觉得有一次啊，黄小妮老师嘅字放有啲喺入边，因为佢都系由北方极北嚟到极南边， 都仲喺度。 咁人鸟低飞呢个词咧，嗰、那个带嚟嗰种气氛啊，同我哋头先读呢首黄鼠狼嘅诗又有呢种。感受，在一个庞大的压抑之下，它一闪就是飞了。即是我想很多人不会同意黄鼠狼的跑一下就是飞，但是对于这个诗人观察的诗人来讲，他认为这样就是飞了。即是飞和闪是两个定义的词来的嘛。可能很多人认为呢，即是在我们汉语的语境里面，黄鼠狼都是逃窜的。是人见人打的那种。但是为什么这里他获得了一个正面 的一个动词给他样？ 是正面或者是神秘或者是未知。 更中立地去看他。 其实我想借用他的某种，在北方他还是有一种怎么说仙吧， 啊， 因为 五仙感觉， 对对对对，有一种仙的这种，但是究竟他是不是个中立的仙呢？我倒是没有这么想过， 嗯， 终究他是一个对于未知，哦，可能是中立的， 嗯， 对，没有所谓正面一些或者负面一些，应该是个比较中立的某一种仙，某一种提示。 嗯， 这么一闪而过的出现， 嗯，其实黄鼠狼如果对于南方的读者来讲就会陌生的， 陌生，南方没有的， 哦， 是的， 确实没有它， 嗯，啊，那其实这首诗刚才我讲了有合气， 嗯， 有瑕疵， 嗯， 那其实下一首都挺有合气的，不知道为什么黄老师他的诗呢，其实不止这几首，他很多诗都给我这种感觉，他的人都是给我这种感觉，好像的武林高手一样。那我们听下一首呢，《至黯淡的上弦月》。 至暗淡的上弦月，王小妮。巡夜人高提着那虚弱的灯，泄了气的灯，被削去大半个脸的灯，沉重地走过，搅起大地内部的寒气。喂，提灯的，难道你看不见我正不快乐？贴着天际线行走，一条仿佛如鬼的光影，他不松手，好像不怕那弯刀落地伤人。为什么不让那灯再亮一点？我想所有的晚上都明亮如白天。突然他说，喂，我正不快乐。哦，一切应声复原，各闭各的嘴，各走各的路，都守好自己的不快乐。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至暗淡的上弦月，咁就系黄小妮老师嘅作品。咁啊，廖伟棠点解又觉得呢首诗有合气呢？ 哇，又巡夜人，又弯刀。其实咧，我谂咧，唔系好多人会将呢个月亮咧，上弦月咧，系谂到一个提住把刀嘅巡夜人。咁巡夜人咧，我哋又谂翻我哋上一集咧，有讲呢个敲更， 报 更嗰个都系巡夜人，只不过嗰个系更多系提示紧一啲唔安全，同埋预示紧黎明嘅到嚟啦。咁呢度嘅巡夜人咧，佢可能系带住一种隐忧喺入边嘅。但系入边咧有一句话咧，我就都几奇怪嘅，就系佢话我正不快乐，同埋后边强调三次强调我不快乐，其实黄老师嘅诗好少咁直接讲自己唔快乐，佢嘅诗好克制嘅。咁我唔知呢首诗嘅背景会点解会有咁浓重嘅唔快乐喺入边咧？ 这首诗呢是写在也是海南岛。我正在上课的时候，有很多课都在晚上，晚上的时候去上课的路上，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所以关于我上课路上月亮有好几首这样的诗。应该说我当了7年老师，有6年都上课，可以说他给了我很多东西，甚至包括锻炼，锻炼了我更愿意和别人交流。原来我更加不愿意和别人交流，我觉得自己已经够了。但是我很多的和他们交流，应该说我得到了很多学生反馈给我的他们的故事。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被影响的心情不太快乐。听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有些故事让我们听了之后会影响到了心情。这就是每一次上课的路上，我心里面都会滚动着他们的那些故事，那些处境。比如说迎面过来一个孩子，他穿得干干净净的，他说，老师，我现在去申请助学金，然后用5分钟的时间告诉我他申请这个助学金会怎么样困难，中间会受到多少个关卡。这样的东西太多影响到自己之后，就会一点一点的变得不快乐。后来我就觉得每一次飞机飞起在海口的那个机场上面，我离开这个岛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感觉，说，哎呀，我终于离开了。其实并不是离开这个岛，而是离开了一团，不是灰霾啊，是类似于灰霾的这种心情。 不能怪这些孩子们给我说，其实我感谢他们，他们把我当成家人一样和我讲他们的故事。但是同时我也更多的知道了，原来我们这个土地上不只有灰霾，还有更多的每个人心里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是会影响我们的。是这样。 可能大家会在王老师的《上课记》那本散文里面都看到很多 这 些故事。 对对对， 我都是听王老师讲了，我们先知原来这些诗很多都跟海南岛有关，都颠覆了我对海南岛的想象。因为我们比如在香港，我们不去海南岛，就是海南岛两个想象，一个就是自然环境， 阳光海滩， 另一个就是有钱人的地方，海天盛宴那些， 度假的地方， 富豪的 party 啊，或者是啲高昂的酒店啊，咁样哇，原来海南岛就好似呢个国家咁啦，好多金玉其外嘅嘢，系好多嘢可能真系通过我哋嘅诗或者文学，先至可以隐隐约约咁传递到俾我哋嘅。 系啊，原来月光之下有好多唔快乐嘅故事。 系啊，唔知下边嗰首咧，自正在建造的木船咧，系咪都系喺岛上见到嘅？ 是的，是的，因为他们会有一些人在海边直接用手一点点敲打那个木船，非常非常好看的那个形状，非常漂亮， 同香港的好似的，其实 我们这里也有吗？ 是啊，在南丫岛啊，或者在梅窝啊，那些以前有渔村的都还有船，咁呢有一啲呢就变咗系做龙船，有啲仲真系渔船。 大船要比我们的房子还要高， 这么大的就很少了。 哦，我看到的房要比这个我们房子的这一个立面要大，高和长，非常大，对对对，大船。 咁入边有一啲细节咧，咁我都喺香港嘅船见到嘅，即系嗰个眼框。要点睛 嘅，那是小船，差很多的。 自正在建造的木船。王小妮，搁浅的大鱼倒立着，骨架侧在沙上，有人敲打他全身的白骨。木船啊木船，还没点睛的空眼眶，人即将是他肚子里唯一的食物，我们被他咬得好紧，鱼一上岸就死了，只有他正密谋着重生。 最有趣就是船和鱼的关系，人造船渔船是为了捉鱼，但它本身有以一个鱼的形象出现，那里面人反而变成是它被它吃了进去的，这个有点像是圣经里面约拿是被一条鲸鱼吃了，其实在传说里面都经常有这样的木偶片那丑皮诺曹的童话又是在 木偶奇遇记， 木偶奇遇记又是这样嘛，但是呢这里面呢这首诗可以说是很存在主义的一首诗。 哦，也许吧，当时我可能是想到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样的一个轮回，其实我们是一样的。 但是你说只有他在密谋着重生，即是就得鱼是有这个重生的欲望，反而这些人呢是已经忘记了。 是的是的是的，已经没这个可能性了。 这里呢是有些即是对人类的有少少反讽的。鱼虽然被我们吃了，但是它是有密谋重生的。其实这个如果是在基督教的一个隐喻里面都是的。耶稣是鱼嘛，我们吃了它跟着它才重生嘛。那首诗很短，但是里面呢当然啦，我们读者会有很多解释的方式。 每个人有各不相同的理解是最正常的了。 这首就是自正在建造的木船。那我们还有时间，就很想再介绍多一首诗。 是啦，最后一首啦。那这首呢都哇，前面我们有个黄昏，有个暗淡，最后最去到极端是阴沉。 阴沉。 其实呢春天的香港呢都经常有些很阴沉的天气。那我们听这首诗，其实都是海南岛啦，咁同我哋嘅岛两个岛有啲咩呼应嘅地方。 自阴沉的十一月九号，黄小妮。有浓云，海岛斜着，什么东西就要从沉重里跳下来，就要跳下来，跳下来，或者双手能接住它，一直在看天。那可真是一件好东西，比我见过的任何东西都好，太低太沉太黑， 太多翻来滚去的黑流子。 至阴沉的十一月九号，哇！咁我真系重新要再理解一下海南岛啦。 系啊，点解系十一月九号呢？有冇特别嘅意思？ 嗯，没有，因为我写日记，所以对每一天都会每一天都会写一下几月几号，嗯、完全没有 特别嘅意思。 哎，特别的，没有，没有特别。 但系呢一组诗呢，最特别嘅，其实我哋两集落嚟呢，你有冇发现每首诗都系以字开头？ 系 系啦 ，to 乜乜咁样，嗯、即系你系刻意去写一组诗。 嗯哼，是很大的一组诗，大概有四五十首。 嗯，但系咧喺诗歌传统入边咧，写字乜嘢嘅诗嘅时候咧，呢、首诗往往会用第二人称出现嘅、 哦 嗯。但系佢嘅诗入边系冇第二人称，呢个好我发现好特别嘅，你系唔存在嘅。但系佢每一首诗入边嗰个主题咧，实际上就系佢所面对嘅第二人称、 嗯、 你、 嗯 嗯啊、但系点解会选择系咁嘅方式？好似你写紧信俾你嘅你嘅诗歌嘅主题嘅事物。 嗯，因为是这样，这一组诗有一个总的名字叫致另一个世界。 哦， 那个世界其实可能是不存在的。 嗯 嗯，是嗯，我们现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反面。 哦、 我自己心里想哈、哦， 嗯， 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真实的致，既没有我，也没有你，也没有他，是像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的一个反馈，或者是一个低声的自言自语。 哦，咁样一讲真系明白好多啊！即系、其实佢每首诗咧都系好现实嘅世界所写嘅，但系一变入呢个语境入边咧，就变咗系由文字衍生出嚟嘅另一个世界。呢、个世界隐藏住好多我哋即系未必可能普通嘅读者或者不是诗人他没有感受到的东西。 我觉得是诗人，即是敏感的诗人，他所发现的另外的一个世界。 是啊，这首诗其实真的很压抑。那里面呢有很有趣的就是入面东西的出现。那这个东西呢，首先是一个莫名的东西，它是在黑暗中出来的。但后面呢，为什么他又会觉得它是一个好的东西呢？明明黄小妮老师用的所有词汇其实都是负面的，沉啦、黑啦，甚至是流子。最后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你会讲它是好东西呢？ 哦，所有的坏的东西不是都是好的吗？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对于大自然来说是没有坏的，只有我们心里才有坏的东西。我觉得天是没有坏的、所以尽管它看着像个瘤子，我们还是很喜欢看。包括有的时候天上很阴暗的，今天的山的半路都被雾给吞掉了。对呀、对呀、 对呀、自己强大。 对，我觉得只有我们心里才有坏。 是啦，我们树立在那面镜子呢、去照世间的万物，其实万物自己泰然自若这样存在在那里。 是的，是的，是的。 好，那我们一连两个星期好多谢黄小妮老师呢、上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作品。 是啊，非常难得，虽然我们很近，他在深圳在香港，但这个机会真的我自己都等了十几年才有这个机会。谢谢王老师。 嗯，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